田书列传第四十四。田书者，赵行成人也。其先，其田氏苗裔也。书喜见，学黄老术于越剧公所。书为人克廉自喜，喜游诸公。赵人举之赵相赵武，武言之赵王张敖所。赵王以为郎中，数岁妾职连平，赵王贤之，未及迁。会陈豨反代，汉七年，高祖往诛之。过赵，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，礼恭甚，高祖积聚骂之。是时赵相赵武等数十人皆怒，谓张王曰：王世上礼备矣，今欲王如是，臣等请为乱。赵王蹑指出血曰：先人失国，威陛下，臣等当重出。公等奈何言若是，无复出口矣。于是冠高等曰：王长者不备德，足私相与谋世上。会事发觉，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，于是赵武等皆自杀，为冠高救系。是时汉下诏书，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，为孟叔、田叔等十余人，者一自昆前称王家奴，随赵王敖至长安。冠高是明白，赵王敖得出，废为宣平侯，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。上进召见，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。上月，进拜为郡守、诸侯相。叔为汉中守十余年，会高后崩，诸吕作乱，大臣诛之。立孝文帝。孝文帝既立，召田叔问之曰：公之天下长者乎？对曰：臣何足以知之？上曰：公长者也，宜知之。叔顿首曰：故云中守孟叔长者也。是时孟叔作鲁大入塞盗劫，云中尤甚，免。上曰：先帝至孟叔云中十余年矣，鲁曾一入，孟叔不能坚守，无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，长者故杀人乎？公何以言孟叔为长者也？叔叩头对曰：是乃孟叔所以为长者也。夫冠高等谋反，上下明诏，诏有敢随张王，罪三族。然孟叔自昆前，随张王敖之所在，欲以身死之，岂自知为云中守哉？汉与楚相聚，士卒疲弊，匈奴莫毒，心服北夷，来为边害。孟叔知士卒疲弊，不忍出言，是争临城死敌，如子未父，弟未兄，已故死者数百人，孟叔岂故屈战之哉？是乃孟叔所以为长者也。于是上曰：贤哉孟叔，复召孟叔以为云中守。后数岁，叔做法失官，梁孝王使人杀故吴相袁盎，景帝召田叔按粮，俱得其事，还报。景帝曰：粮有之乎？叔对曰：死罪有之。上曰：其事安在？田叔曰：尚无以粮食为也。上曰：何也？ 曰：今梁王不服诸，是汉法不行也。如其服法，而太后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此忧在陛下也。景帝大贤之，以为鲁相。鲁相出道，民自言相。宋王取其财物百余人，田叔取其渠帅二十人，各吃五十，余各薄二十。怒之曰：王非弱主耶？何自敢言弱主？鲁王闻之大惭，发中府前，使相尝之。相曰：王自夺之，使相尝之，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。相无与尝之。于是王乃尽尝之。鲁王好猎，相常从入院中，王辄休相就馆舍，相出常铺坐待王院外，王朔使人请相休，终不休，曰：我王铺露院中，我独何谓就舍？鲁王已故，不大出游。数年，叔以官卒，鲁以百金辞，少子人不受也，曰：不以百金伤先人名。人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，朔从击匈奴。卫将军进言人，人为郎中。数岁为二千担丞相长史，失官。其后使赐举三合。上东巡，人奏事有辞，上月拜为京府都尉。月余，上迁拜为司职。数岁做太子事，使左丞相自将兵，令司职田仁主匕首城门，做纵太子，下吏诛死。人发兵，长陵令车千秋上汴人，人卒死。行程今在中山国。太史公曰：孔子称居士国必闻其政，田叔之谓乎？亦不忘贤，明主之美以救过，人与愚善，愚故并论之。楚先生曰：臣为郎时，闻之曰：田人故与任安相善。任安，荥阳人也，少孤贫困，为人将车之长安。刘求是为小吏，未有因缘也，因沾著名数。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，谷口属产道进山，安以为武功小邑，无豪亦高也。安留待人为求道亭府，后为亭长，邑中人民俱出猎，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，部属老小当壮聚邑处，众人皆喜，曰：无伤也，人少轻分别平，有智略。明日复合会，会者数百人。任少卿曰：某子贾何谓不来乎？众人皆怪其见之极也。其后除为三老，举为亲民，出为三百担长，治民，作上行出游，共帐不办，赤免。乃为卫将军舍人，与田仁会，俱为舍人，居门下，同心相爱。此二人家贫，无钱用以侍将军家监，家监时养恶孽马。两人同床卧，人窃言曰：不知人在家监也。人安曰：将军尚不知人，何乃家监也？ 魏将军从此两人过平阳渚，主家令两人与其奴同席而食。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，主家皆怪而恶之，莫敢喝。其后有赵牧则魏将军舍人以为郎，将军取舍人中负疾者，令具鞍马将衣欲具剑，欲入奏之。会贤大夫少府赵宇来过魏将军，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宇，赵宇以次问之，十余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。赵宇曰：“吾闻之，将门之下必有将类。”传曰：“不知其君，是其所使；不知其子，是其所有。今有赵举将军舍人者，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。今徒取妇人子上之，又无智略，如木偶人一只起秀耳，将奈之何？”于是赵宇系召魏将军舍人百余人，以次问之，得田人任安，曰：“独此两人可耳，余无可用者。”魏将军见此两人贫，亦不平。赵宇去，谓两人曰：“各自具鞍马，新将衣。”两人对曰：“家贫，无用具也。”将军怒曰：“今两军家自为贫，何谓出此言？泱泱如有遗德于我者，何也？”将军不得已，上级以闻。有赵召见魏将军舍人，此二人前见，赵问能略，相推地也。田人对曰：“提府谷立军门，使士大夫乐死战斗，人不及人安。”人安对曰：“夫决贤疑，定是非，辨治官，使百姓无怨心，安不及人也。”武帝大笑曰：“善。”使仁安护北军，使田人护边田谷于河上，此两人立名天下。其后用仁安为益州刺史，以田人为丞相长史。田人上书言：“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吏，三合尤甚，臣请先赐举三合。三合太守皆内以中贵人，与三公有亲属，无所畏担，宜先正三合，以警天下奸吏。”是时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，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也。是时十世九人为二千担，方圣贵。田人朔上书言之，杜大夫及十世使人谢，谓田少卿曰：“吾非敢有语言也，愿少卿吾乡呜呜也。”人以赐三合，三合太守皆下吏诛死。人还奏事，武帝曰：“以人为能不畏强欲，拜人为丞相司职，威震天下。”其后逢太子有兵事，丞相自将兵，使司职主城门。司职以为太子骨肉之亲，父子之间不甚欲尽，去之诸陵过。是时武帝在甘泉，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，何谓纵太子？丞相对曰：“使司职不守城门而开太子。”尚书以闻，请补系司职，司职下吏诛死。是时仁安为北军使者护军，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，召仁安与节令发兵。安拜受节，入闭门不出。武帝闻之，以为仁安为阳邪，不复事何也。仁安吃辱北军前官小吏，小吏上书言之，以为受太子节，言幸与我其显好者。书上文，武帝曰：“是老吏也，见兵士起，欲坐观成败，见胜者欲何从之，有两心。安有当死之罪甚重，无常活之，今怀诈，有不忠之心，下安吏诛死。夫月满则亏，物盛则衰，天地之常也。知进而不知退，久成富贵，祸积为重。故范蠡之去月，辞不受官位，名传后世，万岁不忘，岂可及哉？后进者甚戒之。”